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又或者转数快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度饮紧酒，而最后都系会饮醉酒。但究竟你知唔知道自己饮咗啲咩落肚？而饮酒系咪为咗求醉咁简单呢？大家好，我系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系会流动嘅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溝通的語言，而我的職責除了望住客人飲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賞擺在他前面的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這個節目中，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不同酒類的文化、歷史和知識。大家記住收看 My Radio 逢星期四晚九點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長主持的節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喺支酒一拎上手咧，就知道系神秘之嘢。因为点解入边嗰个即系招牌咧，即系个名字就是 Sierra Mysterious。墨西哥，但係最重要一樣就係有個骷髏骨頭喺度。係 啊，墨西哥。 點解墨西哥全部都咁多啲骷髏骨頭？ 因為佢哋知道亡靈節係佢哋個 brand， 骷髏骨頭嘅嘢賣得好嘅，真係。係 啊。 咁佢又好名正言順，咁墨西哥係可以用骷髏骨頭嚟做 brand 啊嘛，咁所以即啲，而且佢好多 tequila 或者好似呢支啦 ，mezcal 啦，就係好中骷髏骨頭嘅。 嗱，未講呢個啊，邊個嘅人員去翻我電腦嗰度啊？因為我要俾翻嗰個網站大家睇啦。就未講呢個澳洲嗰時咧，就頭先我提嗰個 drastic 嗰度咧，因為佢出咗好多篇論文啊。 嗯。 就如果大家可以習慣睇英文嘅話咧，而對呢個武漢肺炎嗰個起源有興趣嘅話咧，佢哋近即係係陸陸續續操作好多有第一手，即係甚至係攞到。而家嗰啲即係秘密文件嘅版本出嚟嘅，所以大家可以去一去呢個網站嗰度咧，就睇到呢啲文件。但係咧，佢哋而家係唔敢出地佢哋個真名，而主流媒體咧從來係唔會報佢哋而家即係佢哋揾到呢啲嘅即係機密文件嘅內容。咁佢哋係堅持一樣嘢，就係一定要走去研究嗰個武漢肺炎，佢喺實驗室洩漏出嚟嗰個可能性喺邊度？好啦，咁啊，張生講講而家緬甸嗰個最新局勢啊。 好啦，嗱，咁咧就講翻啦，頭先台長啊講係有鐵絲網嗰啲啦，咁啊，其實 電網 嗱，鐵絲網咧就近期咧就開始就多咗啲鐵絲網啦。嗱，嗰個電網啦，咁唔知道大家係有冇喺新聞度睇到啦？咁其實有一個電網啦，咁係其實唔喺中美邊界，係 喺遼國， 老 窩， 老窩邊。咁咧就去即係大陸咧就喺個邊境嗰度，就唔單止咗啲鐵絲網，淨通電。咁當地人咧就反對啦。點解咧？因為依啲所謂國界就係你政府同政府之間就所劃定嘅，但喺當地人嚟講啦，即係喺山區上面，咁其實佢哋係冇所謂國界依回事嘅。咁一條村或者一個部落，咁你即係你個政治因素就將一個部落就一分為二。咁其實佢哋啲親人咧就喺可能同一個山或者隔離山頭，咁你突然間隔咗去，你再要咧係隔個鐵絲網，仲要通電。所以當地人非常之不滿，咁啊就係拆咗，就係落手拆呢個鐵網嘅，呢個電網嘅。咁咧就當時嚟講咧係遼國嘅軍人咧就喺旁邊睇住嘅，而大陸解放軍邊咧就睇住嚟拆，亦都唔敢去捉手去驅趕嘅。咁至於係喺中緬邊境啦，咁就暫時好似就仲未有電網嘅。 好嗱，咁啊講啦，繼續講翻啦，即係緬甸嘅情勢啦。咁喺前日咧就係、是、前國務聯合國嘅副秘書長啊，依、這個亦作為洛林海澤，咁咧就應該啦，就就係、是、會成為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緬甸事務特使。咁呢、這個職位咧，其實就喺2018年已經有嘅，啊咁而家咧就由依位前副秘書長咧係將會接任，就未正式公布噶，即係可能係內部嘅信息消息嚟嘅。嗱咁咧當年咧就設立呢個職位的時候咧，就希望係解決可以幫羅興亞嘅問題嘅。嗱咁而呢個羅林海澤咧。佢對於緬甸人嚟講咧，都其實唔係陌生嘅、啊、因為佢喺2011年之前咧，2011年之前，其實佢已經多次咧訪問呢、這個緬甸嘅，即係同呢個亦都係同當時嘅昂山素姬，即係仲未主政、未出翻嚟嘅昂山素姬咧，有會過面嘅。啊，咁就即係不論當時嘅軍政府定係呢個後來嘅民民咧，咁其實佢都係。有相當熟悉嘅，咁去到係即係喺後來到依、這個即係軍人主政嘅時候咧，咁佢其實對依、這個軍人政府依、這個民選政府咧都係非常友好嘅，咁所以去做依個職位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有一個期望咧，即係會唔會係為聯合國打開依個和平，即係喺緬甸打和平之路嘅。咁另外喺9月20日，昂山素姬啦，同埋呢個即係前總統啦，就係嘅案件咧，就喺內比都咧，首都內比都咧，就係、是、開審嘅。哦，咁就其實都冇乜特別嘢啦，即係一方就係你犯呢個罪，另一方咧就話我冇犯罪。咁但係咧喺今次開審期間咧，咁咧就因為之前網上咧就有個信息就話昂山素姬對於依、這個團結政府同埋依個人民自衛軍People Defence Force 咧，一系列嘅武裝行動咧就表示不滿。咁但係咧喺開台前，咁依、這個律師團嘅律師依、這個陰謀咧就係同依個昂山素姬見面之後咧就話咧其實昂山素姬就並冇好似網上所講就係話。對呢個民呢、這個團結政府同埋呢個人民自衛軍呢、這個武力嘅反抗咧係有不滿嘅，咁佢一乜都冇講過，冇講過其實啊，咁佢亦都係表示咧就話佢永遠唔會違背人民嘅意願嘅。 喂，咁但係而家昂山素姬個身體狀況點啊？ 咁有相啊，咁又其實睇嚟都係幾健康嘅、，OK 嘅，啊。 即是这个军方方面没有虐待他 应该都不会也都不敢啦。因为其实就是现在军方的即是外来呢就是昂山将军的徒孙辈啦。当然他在昂山素姬昂山将军死的时候米昂来就应该都未出世的。但是米昂来去的即是前任啊其实都是昂山將軍的部下嚟嘅，好啦，嗱，另一個咧，嗱，我哋睇一張圖先。嗱，依一個紅色嘅地方就係一個省，緬甸嘅省，即係個德林達伊省。嗱，今日要講嘅係乜嘢咧？依個省向旁邊，克倫邦係捐贈。依、這個一啲咁嘅醫療用品同埋大米，嗱、克倫邦喺邊度咧？嗱，我哋睇睇下一張圖，嗱就喺隔離嘅嗱，頭先嗰個德林達伊省咧，其實我哋喺咁耐講咁耐以嚟依半年嚟咧，其實好少講到佢嘅。好似喺依今次軍事政變嚟講咧，好似係無動於衷，完全唔關佢事嘅喎。 佢嗰度嘅位置應應該就係近泰國嗰邊嚟， 喺泰國嗰邊嚟嘅嚇嗱。咁、紅色嗰度咧就係依個德倫邦啦。咁其實再上啲就係係佢個尖端上面就係依個內比都嚟嘅、中間左邊個海港嗰度咧就係陽光。好啦， 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就係話乜嘢？今次捐贈行動係由德林達伊省政府捐贈俾邊個啊？佢捐贈對象係克倫民族聯盟 KNU。就是一個克倫邦的少數民族的一個聯盟，這個並不是軍政府軍人所承認的一個是第這個邦的政府來的，這個是少數民族的地方軍來的。我們講過很多次叫親省的地方就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邦一般都是少數民族的地方地方嚟嘅。好啦，我哋睇到今次呢個省政府去捐贈嘅對象係克倫邦嘅地方軍。台長，你俾你嘅感覺係乜嘢咧？ 佢哋而家呢個就會加入嗰、那個反抗嘅行列， 或者我哋甚至佢唔係冇加入呢個反抗軍行列都好，佢係承認咗呢一個克倫邦佢哋呢個反抗軍嘅一個官方地位。咁係同呢個中央政府咧嘅政策係好唔同啊。好明顯係好唔同嘅。中央政府是不承認這個 KNU 這個克倫民族聯盟United 的好了，這個克倫民族聯盟呢也是、就是代表這個受助人呢就是感謝他們、捐贈的數量其實不太多，但是一個象徵意義、有象徵意義在這裡的。我們說過克倫邦呢、他們的、克倫解放軍其實他們那個曾經是很兇狠的，咁打到去仰光，曾經打到仰光嘅，幾乎將呢個仰光咧係攻陷嘅。咁我前兩個星期有講過嘅。好啦，另外咧我翻返嚟啦，咁咧我之前亦都講過啦，咁其實喺呢段期間咧係不少地方官員，特別是官派、軍派的一個地方官員是被刺殺的。在22號石街省蒙玉雅市一個執勤中的交通警是被人開槍射殺，他呢開槍射殺就是由左眼依邊打入在後腦出、當場死亡的。而當地這個蒙玉雅市人民自衛軍，記住這個是城市遊擊隊來的，咁嘅承責任，咁亦都就係講啦，因為咧，其實我哋依個人民自衛軍，全國人民自衛軍已經係發出，已經係發出宣傳，亦都係要求過你哋係係投誠，就算唔投誠都好，你哋就離開依個崗位，依、這個軍警嗰個崗位，所以而家係一個係警告，就係話你哋再唔離開依個崗位，你唔辭職，我哋咧就會做就係、實施一個制裁，佢哋所謂嘅制裁行動。所以其實依兩個禮拜嚟講咧，好多地方官員其實都唔止兩個禮拜噶啦，即係七日開始，其實有不少地方官員咧係開始辭職，係被迫辭職，話驚啦，亦都冇辭職嘅，亦都係好多係陸續俾人哋刺殺。行形式，咁喺近呢一個月搭九月以嚟咧，就唔只係針對個人啦。呢兩個禮拜開始咧，係直情係以家庭式。 咩叫家庭式？ 你呢個地方官員，我唔止殺呢個地方官員，屋企人。 喂，罪不及家勞啊！ 好簡單一樣嘢。你軍人嚟到我哋呢個地方。你會不會只是針對反抗軍？ 當然不會啦，他又是、即是連坐 是、 這些豬狗族。 其實這個所謂 social punishment， 其實這個、在道德層面我不敢說，因為我們不是受害人，我不是當事人，我們不是當事人，我們很難說，即是這些他們反抗軍他們的心態、他們是受害人，他們面對這些人，面對他們的家人騎住在受害人、受難人的頭上作威作福或者是享樂， 在他們的心中，我們完全是大家我明白，其實明白不到的，他們那種痛苦。 上次我們也說過，就是寧願跳樓都不肯被這些 軍人拉嘛。還有一些學生他們走的時候，老師在裡面頂住，有幾個老師死了嘛。我們在香港看，有時候我看得很心急的，看到我都不想看，是吧？不要說看那些照片。所以剛才我說最不入家奴那個呢，就純粹是挑起張三的話題，就不代表我不同這件事。即係而家呢個局面咧，殺人本身就冇人想嘅。但係如果殺人能夠令到嗰個局面提早完結嘅話咧，咁冇辦法啦。 呢個必然之惡 係啊，必然之惡嚟。 嗱，咁頭先我即係講呢個所謂 social punishment 啦，一我哋唔係當事人，我哋就唔好企一個道德高位上面。啊，即係當你喺現，你係即係換一個角度，你換一個角色，你可能聖人出奇。第二，不要要求其他人都學你做聖人，特別你是一個鍵盤戰士，你是做旁邊可就是千里以外、萬里以外的一個旁觀者。 但 是 在緬甸沒有和你飛喎， 好 啊，緬甸沒有和你飛 好，係啦，嗱，咁咧另外咧，我哋睇張相先。嗱，依一個咧，嗱，大家如果係眼好啲嘅，就其實你見到咧，佢裡面咧。上面寫住是中文的， 知道啦，呢個講咗啦， 係啦，依個係禪邦果敢紅岩岩上岩解放區啊，2021年去上面啲詞寫住啊，第一期老兵復訓結業典禮大會。嗱，呢個所謂老兵結復訓咧係乜嘢咧？即係退伍軍人啊，佢哋再受訓啊。咁有啲地區嗱，譬如台灣，咁佢就係所有男性都當兵噶。咁退伍之後，咁其實定期咧都要翻去受一個受訓可能係幾日啊，或者一個禮拜到嘅。咁依一個去依個就係同樣性質嗱。咁喺度可能顯示到一個就係話雙方其實兵員都不足嘅。我哋之前講過幾次就係話軍方開始徵調係將依個警察調去前線，或者係成拉夫。拉去前線，到而家依一個反抗軍，咁佢其實都可能有同樣的情況，咁但係而家我見到只係啲退伍軍人啦，咁就即係兵員嘅問題啦，就係要退伍軍人重新披甲，咁亦都可能咧純粹一個係我哋個例行公事，譬如我哋台灣咧，其實每年都有例行公事，一啲係退役嘅軍人咧。都要是做一個好似依個所謂復訓。另外啦，咁咧由於地一個係炸彈嘅案件，就是、公路上面炸彈嘅事件咧，就係、是、頻頻爆發啦。咁其實我哋過往幾次咧都係有片俾大家睇過噶。咁如果大家係話睇唔到唔緊要，啊，幫我哋嘅即係衝高嘅點擊率，再睇翻啊，睇翻啊我哋嘅前幾個禮拜我哋幾。前連續幾個禮拜咧，都啲片俾大家睇到，就係話一啲咁嘅遙控裝置嘅炸彈點樣去炸依啲軍車？ 嗰啲係 remote control 啊。 係啦，咁咧所以咧因為依啲炸彈咧係唔止喺市區，特別喺啲公路上面，咁咧就緬甸西北部咧重要嘅商務路線咧都係被迫停運添嘅。嗱，咁咧即係最新一個就係話馬圭省嘅金高市。咁就喺上個禮拜講嘅金高呢個地方，有啲幾激烈嘅戰事。咁去到同埋吉寧省吉寧廟，吉寧廟喺呢個地方咧，咁佢之間公路咧就係、是已經係停咗噶啦。係乜嘢？因為咧炸彈工具太多，所有司機咧都唔敢上呢條公路啦。嗱，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會造成係咩咧？即係係會省同省之間啊，地區之間。嗰、那個主要運輸咧係停頓嚇，咁、可能亦都影響呢個貿易嘅嚇，咁、個經濟嘅。好啦，另外我哋睇下一張相先。嚟張相，大家見到一個廢墟咁樣啊，剩翻有幾隻豬喺度，好殺人嘅。嗱，呢個係乜嘢？係陰邦，陰邦咧就係、是、靠近喺印度上面嘅，即係禪邦再上去靠近印度嗰邊嘅。咁、咧就陰邦嘅一個叫坦德朗士嗱，喺度咧 幾乎所有居民都已經係咧係走曬啦。而家數落全市啊，係一個所謂市鎮咁應該都唔係好多人，得幾萬人嘅。咁咧剩翻28個居民，28個咋 嚇？ 嗱，咁大家見到依個景象啦，我哋再睇下張相先。嗱，依個咧就喺9月18號，咁咧軍方就派出重型武器就攻擊依個城市。嗱，大家見到咧，依城有啲房屋咧就被炸毀咁樣噶，啊，同埋或者頭先嗰張相，大家見到嗱，咁所以而前往有個牧師咧就去救火嘅時候，大家見到咧嘅後面有教堂咁樣，有個牧師去救火嘅時候咧，亦都係俾軍隊啦啊軍人咧係開槍射擊嘅，咁佢咧就係、是、射穿嘅手指。咁身上嘅財物咧，亦都係俾呢個軍人搶走咗嘅。咁呢件事件咧，就導致居民恐慌性出逃啊！咁咧有啲啊就走咗去附近一啲係鄉村啦，有啲咧就甚至係去到再遠少少，即係喺印度嗰邊，即係出咗去邊境。 佢後邊嗰個係咪教堂？ 係。大家見到教堂，其實即係你見到啲屋好似係啲木架，或者係好似比較殘破啲。咁其實你見到其實好靚嘅地方嚟嘅。 冇噶，呢啲喺緬甸，我相信都唔係鄉郊嚟噶啦。呢啲都係 係啊， 呢啲 係一個市鎮嚟嘅。 市鎮嚟噶啦， 其實你見到其實緬甸好靚嘅，其實好可惜，即係喺啲即係軍人嘅一個係 暴政啊， 係啦，嘅底下就變咗咁嘅地方。 嗯， 咁而大部分嗱，依個地方咧，其實已經係被切斷電力噶啦，被切斷電力。咁咧，大多數出逃嘅人咧，就得即係走難啦，就其實都冇乜糧食啊，冇咩帶到走嘅。咁所以亦都係啦，可能咧會導致另外一次嘅人道危機嘅。好啦，咁咧到依個緬甸嘅疫情啦，咁喺22號，即係琴日嘅數字啦，咁啊琴日就公布前日嘅數字啦，咁咧就9月22號咧確診人數1118人，咁咧個數字其實嗱依個官方數字嚟噶，咁但係依個官方數字嚟講咧，亦都係其實已經係低咗多噶啦，叫做係緩和咗，咁死亡嘅人數咧64人，亦都係官方啊，依個係其實可能放大你10倍啊咁樣，但就算放大10倍咧，就係、是、比之前咧其實已經係回落咗好多嘅。 嗯， 而依、這個整體數字，咁咧累計確診人數451663。死亡人數累計17000多，嗱死亡人數咧其實我哋講過啦，其實可能係成十都唔止。 你香港都係死，香港係死幾百，嗰邊係死成萬人， 17000，而家官方數字17000。咁但係大家記得，我哋其實喺8月嘅時候，我有個即係講過，即係有啲相俾大家睇過。咁其實喺當地嚟講咧，係燒屍咧，即係嗰個火葬場咧， 係已經冇曬位㗎啦。 係嚟唔係，因為3班24小時係唔急，都嚟唔切燒啊， 處理唔曬啲屍體嘛。 係啦，嗱咁確診人數咧係4000004000多、即係當405000左右啦。嗱，咁喺呢個疫情睇同埋呢個政變之下啦，即係呢個武裝衝突之下啦，咁其實咧就好多工廠咧就係停工或者倒閉嘅。嗱、最新一個就喺21號，因為比較大啲嘅，喺仰光萊德亞鎮、有一間unit 叫 unit 嘅製衣廠 ，unit gar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咁呢一間我又查過啦，呢間製衣廠咧可能是香港公司嚟嘅。咁人嗱，因為同名咧有美國同埋香港，咁我唔知香港同嗰個美國嘅關係係點樣啦。咁可能香港先啊，咁咧有800個員工嘅，咁咧就佢叫做暫時關閉啦嚇。咁啊，主要就係冇訂單，因為好多已經你啲人唔敢去落訂單啊。你落訂單，我驚你交唔到貨。點算呢？因為你原料那些都是加工廠我的布運不運到過去呢？其實很多東西都還有說你工廠你的生產能力得不得呢？譬如我朋友就在這個在白家那邊就開都是屬於製衣方面的，其實在這個 政變之後咧，佢已經係放棄曬，佢就 total loss 噶啦，佢放棄曬噶啦已經。啊，嗰度都好似都有幾百人嘅。 嗯。 咁佢都本身佢都唔敢過去。一就係疫情，二就係政變關係，佢都唔敢再過去啦。咁所以喺嗰邊嚟講咧，其實佢已經完全放棄嘅。啊，咁嗱，依個萊德雅鎮咧，萊德雅工業區咧，咁其實係一個比較大嘅，係一個係工業區嚟啦，好多外資工廠喺度嘅。 嗯。 咁咧其實之前咧已經係停工啦，咁而家就本來800個，其實剩翻300個，咁而家咧就繼續咧係停工，咁啊無限期停工，唔知幾時先至復工嘅。啊，咁咧而工業區委員會。啊，咁即係可能工業嘅工業區管理局啦，咁其實佢就主管好幾個工業區嘅，咁我就講咗就話由二月以嚟咧，咁最大嘅工業區啦，萊德雅鎮啊工業區啦，同埋瑞丹倫工業區啦，前後已經有38間咧工廠倒閉嘅，有成萬個工人咧失業嘅。嗱，咁其中咧萊德雅工業區啦，就已經係有29間咧係倒係暫時關閉或者係永久。關閉嘅，咁啊7000幾個工人失業，而依個瑞丹倫工業區咧就有9間就係暫時或者係永久停工嘅啦，咁有差唔多3000人失業。咁依個萊德雅工業區其實大家記得就係喺三月嘅時候咧，就依個街頭抗爭嘅時候係有工廠被破壞，特別係中資工廠係被破壞嘅。而有喺疫情嘅關係啦，咁緬甸國家航空公司啊 ，Myanmar National Airline 咧就係收入大減啦，係面臨虧，已經虧損嘅啦。 因為其實而家唔係仲可以坐飛機去緬甸嘅。 其實就國際線停嘅啦， 停咗啦。 係啦，咁咧為咗彌補有虧損咧，就繼續出售股份嘅。 邊個買咧？ 國家咯。嗱，咁其實一間國有公司嚟嘅，但係咧嗱，佢1948年已經係成立噶，係亞洲第二間成立嘅 航空公司， 第一間係馬來西亞，即係成日有飛機掉落嚟嗰個。 我仲以為國泰添。 國泰 係啊？ 咦係喎？咁點解佢嗱？依個真係查一查。 嗯。 嗱，依個係官方講嘅。 嗯。 官方講嘅。 嗯。 國泰係咪真係在咗啲係？嚇、啊？唔係可能係定係依個係唔係啊？佢寫依個。成立航空公司嗱，咁咧佢喺2013年嘅時候咧，就係即係由依個國營單位咧，就係獨立出嚟，但係始終都係國營事業嚟嘅，即係話成立一個係譬如好似等於我哋香港啲即係啲咩重建啊嗰啲咩嗰啲咁嘅嗰啲公司啦，即係國家攞筆錢俾佢，就自己係成立個委員會，自己去營運啊咁樣。 嗯， 好啦。咁本來咧係喺緬甸裏面咧，就係乘客最多、收入最高嘅航空公司嚟嘅。啊，咁咧而家咧即係疫情關係啦，咁咧就已經差唔多停運咗年半嘅啦。一年半，因為舊年即係可以計翻嚟數字，舊年二三月即係疫情開始已經係開始停咗嘅啦。咁咧佢目前咧即係有乜嘢咧？救助航班同埋貨運。嗱，咩叫救助航班啊？就是一啲譬如緊急一啲係人道嘅，譬如可能係有啲有啲緬甸人喺外國啊，係需要係緊急翻嚟啊，譬如喺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啊，突然間有天災，咁有批緬甸人要翻嚟緬甸，咁佢就做呢個係即係人道嘅運輸。 咁差唔多啲劫性銀包機啦。 係啊，咁但係其實咁耐未出動過，未出動過㗎，因為其實就等於佢係一個備用嘅狀態嘅啫。 嗯。 啊，咁咧就係接載呢個國外嘅醫療啊，或者係海外海員啊、留學生，即係急需要出國或者返國嘅。 嗯。 啊，咁就由政府係去安排嘅專機嚟嘅。咁咧為咗解決呢個資金困難咧，咁啊計劃向國家借款同埋出售股份啊。但問台灣頭先問得做啊？就係邊個接手？ 接手。 咁其實全世界而家咧眼見嘅未來咧，短期內都唔會航運唔會復甦嘅。 咁通常呢啲都係咩㗎啦？航空公司都係國有化㗎啦。好多其實好多航空公司基本上係國家擁有㗎嘛。 係。 嗱，咁呢個真係唔知啦。咁咧就到，因為佢而家就係計劃，咁呢個計劃都一定會實施噶啦。咁會唔會話係即係益自己有？啊，揾啲咁嘅本地人，再同一啲外商，再去係話揾呢個將軍，揾啲外人咧，係係合組公司裝 venture， 再去買呢啲股份咧。咁好大可能啊，因為我哋上個禮拜講嘅Mitel。即係緬甸第二大嘅 電信公司， 嘅電信公司，咁其實係同呢個係越南嘅國防部嘅核下嘅電信公司 Mitel 係合營嘅。好啦，咁依家講到呢個電信公司啦，咁我哋咧再早之前喺五月嘅時候咧已經講過，挪威嘅電信公司Telenor 咧 都走佬 啊，係要賣盤嘅。咁而家咧就最新信息就是他賣盤原因其實就不只是說經營困難，原來他的原因是緬甸軍人要求安裝監控軟件，即是要求這個聽人可能在這個 server 上監控所有的他的客戶，不論佢個 data 即係佢定係電話嘅通訊，佢都要監控，即係類似我哋即係嘅綠色長城。咁因為呢一種做法係歐盟禁止嘅， 禁止啊嘛，即係唔俾做。 咁如果挪威佢係順從呢個緬甸軍方嘅做法，咁就變咗挪依間Telenor 咧，佢都會被歐盟制裁。咁相比之下，佢當然就唔會話為咗挪威， 為咗緬甸一單咁嘅生意， 呢個緬甸呢個生意係損失呢個歐盟嘅生意，或者甚至美洲市場嘅生意、北美嘅生意。咁咧佢就講到啦，咁係喺二月份開始咧，就軍人即係掌權之後咧，佢意識到。必須如果佢要在緬甸咧，治安業務一定要聽從軍方的要求，就係、是、做呢一樣嘢，即係安裝呢個監控軟件。咁所以咧，佢咧唯有咧就係話賣盤啦。咁有記者就呢個問題咧就問呢個軍方，當然例牌咧就唔會回應你嘅。咁咧Telenor 咧就係七月嘅時候賣盤咧，就係、是、賣咗用1,500,000美元就賣咗。俾黎巴嫩一個投資公司嘅 黎巴嫩， 咁呢個黎巴嫩嘅投資公司背後乜嘢咧？ 一定係中資啦， 咩都有嘅。其實就呢啲就中東嗰啲，中東嗰啲係即係亂七八糟嘅嚇，即係你大家唔可以用我哋即係常理去判斷嘅。咁另外啊，即係我哋講咗經濟問題啦。喺上個禮拜9月15日，緬甸嘅搞票特別經濟區。深水港，深水港， 即係嗰個係中國嘅海港嚟喎，係 喺 中資 入海邦， 入海邦嘅中資海港嚟喎。嗱， 大家聽我依個名咧，講中文講得咁，即係依個中文 嘅 都唔係叫話流利啊，暢順。點解啊？因為依個項目名稱係中國改嘅，所以又依個中係中文嘅官方名稱。 佢嗰個講開印度洋出口嘅， 係啦，大家睇下個圖先啊。好在我做功課，即係台長講到嘅時候，好在我做功課。嗱，就喺呢度啦，喺粵海邦。 佢貫穿咗嗰個緬甸嘅東同埋東北同埋西南， 係啦， 一條斜線四兩道角。佢如果連接咗之後咧，跟住個油管咧就可以，即係運油咧就可以喺印度洋嗰邊運到上去。 咁啊，台長其實就講曬我一陣間要講嘅嘢噶啦。嗱，咁上面咧就係孟加拉、吉大港啊嗰啲啊，上面喺上面嚟。即係你見到咧，即係特別個箭嘴上，即係上面黑色特別深色嘅字啦。佢萬家係吉大港嗰邊。好啦，就呢個目咧就喺點樣咧？係有一個叫現場初步勘測服務合同。嗱，依個海港其實咧有部分咧嘅設施咧已經係做咗啦，即係基本嘅。咁但係佢要再做一個係喺。即係要做一個土木工程嘅嘢，咁其實初步咧有一個係土地勘測，即係呢個佢下邊佢嘅土質係乜嘢啊？咁我起樓我都知道，我打裝要打幾深啊？我哋下打內會唔會有啲其他我哋譬如溶洞有咩問題？咁我就勘測工程噶嘛。咁嗱，依一個喺9月15日咧就係、是、簽署依個係合同嘅，即係勘測合同。但係依個即係北京路簽嘅。 咁誒，將來會唔會走數咧？ 嗱，咁喺度咧，就走數啊。佢應該緬甸軍人都好叻嘅，即係塔利班啲，我哋錢嚟俾。 我係泰國噶嘛，嗰陣時阿胡應湘走去起。一次政變又要跟即係嗰個新嘅朋友傾過， 咁佢就走唔切啦，或者走得早啦。咁但係黃創山咧就唔走，堅持做落去。黃創山咧就而家即係喺當年香港輸嘅錢咧，咁其實而家喺泰國邊賺翻嚟嘅。 玩曬曬啦，而家就 嚇咁就其實大家都懷念黃創山係乜嘢啦？即係幾時翻嚟香港搞翻個？ 梗係唔會啦，即係你唔好害死佢添啊！你真係 嗱，其實精工迷咧都係渴望緊有黃創山翻嚟香港嘅，係啦。咁咧，呢、這個項目咧，其實喺2018年咧，咁就大家係簽咗協議嘅。咁咧就呢、這個項目咧就會係分四個階段興建嘅。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話會興建兩個停泊位嘅深水港深水船嘅停泊位。啊，咁咧就耗資咧就$13 億之內嘅。啊，咁咧就喺舊年年頭嘅時候咧，習近平訪問呢個係緬甸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同阿昂山素姬咧就喺陽光就喺緬甸咧係共同監督雙方係簽訂合同嘅。 嗯 啊，咁咧呢個項目咧就係喺今年啦，就係、是、呢個項目嘅一個係嗰、那個大股東啦，就係、是。中信緬甸、啊、就是開招標的、啊、他招標就是透過什麼公司官網、啊、Facebook 帳號、啊、還有一些、就是、官媒呢就是發布招標公告通告的。好了，這個標呢，就是勘察工程的標呢、啊、就是由這個是、一間加拿大公司的顧問公司 是主理的。好了，最後、啊、根據这个大陆的传媒所讲的中信缅甸，我是复述这个大陆的传媒讲的，中信缅甸秉持公正的原则，细致认真地对国家标书即是各间公司的标书展开评审，最终中信建设中交四航院联合体以技术商务综合评分第一胜出的、即是他这个是呢、这個深水港的大股東是中信緬甸，得標的是中信建設，咁即係好公正啦，好公 即係成個港係中國噶啦，係咁簡單。 不嬲都係啦。好啦，嗱，咁或者我哋睇啦，嗱，呢個港嘅即係一啲咁嘅差啲資料啦。咁咧，呢、这個項目咧就係、是、即係中緬雙方咧就係、是、共同係擁有啦。咁擁有就係 BOT 形式嘅。咁依間即係佢嘅營運公司咧，就係負責係興建，跟住咧就營運，到一段時間之後咧，幾十年後咧就交翻俾緬甸嘅緬甸政府。好啦，咁呢個項目裏邊咧，中方係佔70%，其實我哋有講過嘅。咁緬方咧係佔咗30%啊。咁咧呢個緬甸嘅30% 咧，佢係首先由一個叫交票管委會持有嘅。咁呢個管委會係由邊係由咩組成咧？好似中方都係組成嘅。咁其實70%再加好唔知幾多 percent 啦，好應該15%，其實即係80%幾%啦。即係喺初期嚟講咧，都係大陸嗰邊係話事嘅喺呢個項目裏面。咁喺條件成熟嘅點之為之成熟啊？當然由大股東決定啦。大股東係邊個啊？ 基本上呢啲都係一帶一路嗰個嘅一貫嘅做法嚟。 係啦，咁喺條件成熟之下咧，先至會將15%轉移翻俾呢個緬甸指定嘅公司。即係咧最嬲尾咧，即係喺條件成熟之下咧，先會總共擁有30%。好啦，咁裏面嗰啲咁嘅即係佢哋管，即係嗰啲John Venture 嘅公司嗰啲名咧，咁其實大家可以睇翻，我應該五六月嘅時候講過嘅，即係好多牽涉到其實有啲部分係甚至香港公司嚟嘅，其實大陸嘅香港公司嘅，好啦，咁甚至係咧有消息話，其實中信集團咧係打算收購整個港口嘅。 系買曬佢， 系啊，唔好咁煩啊！還點錢都我出嘅，咁其實咧，如果交易成功嘅話咧，就中方願意放棄好大爭議嘅蜜松水電站。 哦 ，OK， 因為其實就停咗噶嘛。咁嗱， 不如咁啊，嗰、那個項目我哋又停咗。不過依個海港依、這個海港計劃咧，深水港計劃咧，你俾曬我啦。點解中方要咁強調，即係咁重視個依、這個項目咧？嗱，我再睇翻頭先個圖先嚇。嗱，依個PO 港咧，咁其實佢喺對出咧，佢仲有一個係小島，即係好似等於係大概係等於係香港同九龍中間，即係咁樣。 我睇到啦呢度，但係好細粒嘅，大家即係俾啲眼嚟睇。 咁、那個島咧其實好近嘅啫，即係可能係話九龍望過去港島區咁樣。咁、但係嗰個島咧好細，細過港島區好多㗎嚇。咁、那個叫馬德島。嗱，咁一個係有乜嘢特別咧？嗱，原來原油管就喺呢個馬德島。即係依、這個膠漂港嘅對出一個小島，一個微型小島，好細個嘅。咁、而天然氣管就係、是、我成日講嘅氣管同油管，其實總有兩條管道嘅，一個係天然氣管，一個係原油氣管。咁而家都開已經運作緊嘅。嗱，咁咧依個天然氣管咧就喺漂膠港度。嗱，點解依個中方係咁重視依個海港，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就係油管氣管嘅起點嚟嘅。咁你天然氣船啊，或者油船咧，就喺依度卸貨，跟住嗱，大家見到一條直線通過就去到雲南境內，係慳咗好多地方嘅，慳翻好多。 同埋佢唔使經下邊嗰個馬六甲口袋度嘛，佢俾人封咗一邊，佢可以喺呢邊即係入油 啊。係啦，咁同埋嗱，我哋上次講過喺仰光嗰邊入啊，其實咧佢一條係公路咧。是由馬路公路再轉呢個大陸嘅鐵路，佢已經係慳咗廿一日。嗱，呢個原油如果喺呢度卸貨，其實佢慳咗唔止廿一日嘅，慳咗好多日子嘅。好啦，嗱，我哋翻嚟啦，咁大家睇一睇即係記住呢個港口啦。咁而家即係開始即係實施嗱，但係當然佢哋幾時即係係。民政府上台會不會是取消不知道，其實這個合同是民政府上台的時候是簽署的。好了，另一個萬邦，萬邦呢，我們再看回剛才那個圖，不好意思，萬邦在哪裡呢？就在這個 紅色點的右少少的上方，一點鐘方向上方，這個就是萬邦，跟這個就是印度有個邊境的。好了，那邊呢有一個叫直通市，直通叫直通，我哋即係直通車， 直通 叫直通發電廠。咁佢個即係標誌，即係營運同維護嘅必超標。咁咧就開始係發標，即係招標啦。就係呢個用世界銀行嘅貸款嘅。咁就嗱，呢個標咧我估計都是中資背景的公司是得標的。嗱，咁咧呢個標咧係點樣咧？係係負責經營同埋維修25年，即係電廠係由佢營運25年。 海港電廠油管係啦，全部你諗 啦。咁呢個發現呢個機組係點樣咧？2019年4月嘅時候咧，就由呢一個係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能建，這個公司我們都有介紹過的，就是 承包的，就 是建造的。那就在19年呢就是完工的。那根據當年就是這個規劃興建的時候的規劃，就是2014年的規劃來的。咁咧，佢就規劃2030年嘅時候咧，緬甸將生產電力嘅係23.6G 嘅瓦瓦。嗱，咁咧就到時2030年啦，而家2021年啦，即係9年後咧係全國通電嘅。好啦，咁喺而家咁嘅進度嚟講咧，其實不論佢嘅係依個柴煤燒煤嘅發電廠。這個燒油發電廠還是這個是天然氣發電廠，其實或者綠色能源的再生能源的發電廠，其實都未足夠，是不足夠的，就是我們的水電廠那些是不足夠的。那怎麼辦呢？所以呢，緬甸呢就計劃呢就是跟泰國、老撾，即是寮國、中國、印度呢是進行多邊的電力交易，所以交易其實就是買電的意思啦。 咁咧，其實喺個時候，大家會見到咧，我哋見到依啲咁嘅海港建設、油管、氣管、電廠、能源，其實喺今次政變以嚟最大嘅經濟得益 者就係中國。 大家不要说哎去那些去那些工厂被襲击啊停工啊。 小年火啫，小事啫。 你比起油即是一个海港，比起一个油管、气管、一个公路。大家看到我们上个礼拜讲仰光去到这个中缅边的公路，其实大部分是大陆出钱起的。不要讲那条铁路。 他要出钱起的原因不是想益缅甸人，而是他可以在那里运输。它可以突破了那個南，即係東南亞同埋呢個南海嗰邊嘅封鎖啊嘛， 係啦， 出到印度洋。 嗱，咁其實依一種情況咧，其實喺世界各地，其實大家好多特別香港、大陸嘅人都講啦，或者甚至香港都好多人講，美國去全世界搞震就係為咗成日為咗咩得益？但係原來我發覺嗱，我哋睇下伊拉克、伊朗。而家嘅阿富汗、緬甸，其實分亂之後最大得益係邊個國家呢？ 一定係中國啦。 嗱，大家美國為石油去打依個伊拉克，但係打完之後，有四成嘅合約係落咗中資機構度嘅，四成。阿富汗而家又開始啦，咁緬甸亦都進行緊啦。咁當然啦，佢哋需要確保依啲地方。是这个政权是继续是维持下去， 所以这个有个结论的，就是你跟着呢，你由于他建立了个商业利益和这些的就是战略性的资源的运输，他迟早要驻军，这个美国都很多时候 要这样做，即这个是大英帝国的法迹的历史来的，他首先要打了那头先， 因为譬如交验说呢，其实这个呢不是说近期先至即係大陸係同佢係合作，係發展嘅。咁如果記得嘅話咧，其實我二三月嘅時候講過，喺二千年之前啊，即係九零年代初嘅時候咧，嗰度已經係租咗俾大陸嘅。嗰個一路已經發展緊嘅，但係當然啦，就唔會話有而家咁大嘅興即係嗰個係建設啦。因為嗰陣時係講到明，因為嗰個海港咧係。有24米深水深嘅，咁24米水深有幾多咧？咁我哋一般嘅住而家住宅樓宇咧，個樓底大概係3米左右，即係有8樓咁高。咁我哋就即係放寬少少啦，咁起碼都7層樓咁高。咁其實係維港咧，我哋潛艇都入到嚟嘅。 維港嘅就即係一個天賦啦，嚇嗰個深水港係咪啊？冇人諗到。即係將來當有用噶嘛，其實可以前名喎。咁想講你嗰邊即係差唔多啦，係嘛？ 係啦，講完啦。 嗱，我哋有個最新消息啊，其實要翻返個電腦嗰度啊。個最新消息就係阿孟晚舟嗰度咧， 華為公主 就可能佢認罪。咁但係咧，大家就睇個新聞咧，就唔好俾個標題咧有少少誤墮啦。呢個咧係認罪咧，喺美國嘅法院啊，但係佢唔係親係佢啊，唔係而家唔係引渡啊，係喺。網上的法庭的應訊，咁做得網上法庭應訊咧，我相信呢單嘢咧都係放噶啦。 係啦，咁嗱，一般嚟講咧，就係大家有個deal，就係 deal咗都喺個 有個協議，係啦， 大選之前噶啦。因為當然啦，唔知道如果保守黨贏咗嘅話就係點樣啦。咁但係我相信都搞掂噶啦，咁但係而家好好彩就係杜魯多嘅執政黨，佢繼續可以執政啦，贏咗啦。好啦，咁咩嗱，等間先啦。嗱，而家嗰個情況咧就加拿大嗰兩個人質咧，應該短期內都放翻噶啦。但係問題就係呢個認罪有咩政治上嘅 implication 咧？好簡單啫，認咗罪就代表。即係中國喺呢個伊朗嘅問題上面就違反咗美國嗰個即係制裁啦。咁咪我覺得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咧，孟晚舟本身個情報價值已經唔存在。呢個牽涉到就係5G喺嗰個全球網絡個通訊上邊咧嗰個角色。 而家你睇到得意嘅，其實冇乜人再提五支嘅。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再遲啲咧就係六支，再六支之後咧就係人造衛星通訊。因為而家美國咧嘅民用公司，包括 Amazon 同埋呢個 Elon Musk 嘅 Tesla 咧，其實已經由射緊成好多嘅幾萬個嘅人造衛星上去太空噶啦。咁將來嘅電話咧，我哋係唔需要用呢個而家個網絡嘅，我哋直接上衛星嗰度。跟住再射翻彈翻落嚟。 而家玩緊噶啦， 而家開始玩緊啦。 其實就係邊間公司啊？唔記得咗，係 Tesla。 係啦 ，Tesla。咁其實咧就已經係喺八月份嘅時候咧、已經係全球咧就係話係招收呢個係即係訂户。 訂户嗰、那個係 early bird 早料嚟嘅。 係啦， 出年先用到嘅。 係啦，但係咧嗱，咁嗰個其實我都有睇嘅，咁就我同事仔咧就係、一收到風咧。就是要 即刻訂啊嘛！ 唔好意思，即係秒殺，秒殺！我哋想試咧，冇得試唔到啊！咁啊就係話明啊，亦都講到明啊！嗱，每個地區嘅接收咧，因為喺衛星落嚟咧，其實咧我未必收得到嘅，同埋你亦都未知咧用乜嘢去接收嘅。 冇嘅，蘋果嘅手機遲啲會開發噶啦，就收人造衛星。咁但係。即係嗰個就可能幾年之後先事啦。 嚇、啊，咁但係佢嗰個收費咧係平過而家嗰個 人。平過嘅，會平嘅。 平過而家人造衛星啦，會比而家我哋嘅即係我哋 mobile 嘅 data 咧係會貴嘅、啊，但會係平過我哋而家人造衛星嗰個通訊嘅 data 嘅。 而家個人造衛星上去幾多咧？同呢、這個即係呢個嘢差唔多嘅啫、所以可以成個。嗱好啦，咁嗱呢個問題可能就即係大家去睇睇點樣啦。但係呢個我唔相信係。有助解決嗰個美國同中國之間嗰個政治矛盾。 因為而家佢一般嘅認罪咧，就係話我哋就你話我呢條罪，我認一個較輕嘅罪，可能係輕三級嘅罪。大家唔好搞咁多。如果係大家上庭去 trial 嘅話，可能官咧或者陪審團咧就判我冇罪，你乜都得唔到。咁而家我就係、判個，我就認個輕啲嘅。譬如我殺人，你唔好同我講， 我唔殺， 唔好話一級謀殺啦。嗱、你我過失殺人，即係輕兩級嘅，咁我坐個幾年、四年或者八年。咁、你就唔好。 但係佢而家呢個咁嘅方法認罪，我相信佢唔使坐噶啦。 係咁，我相信一定係一個好輕嘅，即 係唔係甚至即刻。在嗰個加拿大嗰邊翻翻， 或者係罰款了事， 罰款了事啦、但最重要的問題係認咗罪嘛，認咗罪。咁呢個我哋唔再猜測入邊後邊嗰個結果啦。但係簡單嚟講咧，就係美國同中國之間嘅關係咧唔會改善嘅、但係加拿大咧鬆一口氣啦，即係杜魯多就誒唔使再俾嗰即係兩個加拿大 兩個人質， 兩個人質。 嗱呢個雙人質就係喺北京咧，係前個月咧就係、 重判啊，十幾年啊，好啦，今日咧就阿 Jo 嗰度就因為我哋就佢放假啦，咁亦都有個宣職喺稍後宣布嘅，就係喺十月開始咧我就放假噶啦，咁就嗰個放假日期可能比較長啲，因為我要去英國啊，咁翻嚟嗰陣時候咧，就嗰個隔離嘅期間咧， 又21日， 唉，真係都唔知點搞呢壇嘢。 喺英國係可以翻到嚟嘛？而家英國。 翻到啩？機票我咪酒店 book 咗噶啦，隔離酒店我 book 咗啦。 好似係打咗針就可以翻嚟嘛？ 我打咗兩針噶嘛，而家係講個針紙嘅問題嘛。咁所以咧就一周市同埋其他我主持嘅節目或者我參與嘅節目咧，就會停頓一排嘅嚇。好咁啊，今日到此為止啦。咁咪即係遲啲再見啦，應該咁講啦。OK， 係好，拜拜。